鸳鸯，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。

我先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新春愉快。我呢，总也没唱，这个我先生又没来，我替我们先生唱一段，大家看有点懂味儿了，你就鼓掌鼓掌，欢迎欢迎；又没懂味儿，我就下去了。 天微明，他冒着风雪把亲人看呐、啊，哪管那、啊、大雪过期行路难呐、啊，哪管那、啊、肝病发作阵阵痛啊，只把乡亲们挂在心间呐、啊，他到雪雨楼访问了一家五保户，有两位老人住在里边，这老大娘失去了一双眼，老大爷躺在了炕上被病缠啊，焦裕禄进门把二老叫，喂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，轻声细语呀，开了眼内。哎啊哎啊哎哎哎

娘将左兵兵都挤满了中庭，你哥哥暗自排班都来侍奉，太守坐上忙把令行，声声连唤众郎将，在半步中闪出一位老英雄，我只见他 好像金碧老树。 着盘古至今有好汉，总算他出不起来是位英雄，年德张飞高多猛烈，抢城内大四重重，上阵全凭三圣贤，军不发战马进海京，正定城上那一员将，谁人不知赵子龙，长坂坡是英勇，救出额斗小英童，众将骁勇还小可，最怕南阳王诸葛，他叫卧龙，这个人扎出茅庐，先手断棒破剑勇，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，就是一个诸葛亮，也令人都胆怕心难。 一声大叫两堂，看配卦点起 带兵，戎装铁重上不了马，铁蹄发软赶江风，老将崔杨往前进，见一个豹十二郎，结果就在刘平动，敌人在城外安营扎寨，千人讨战在关城，黄忠马上心不悦啊啊！大胆的敌人，你们敢乱虎行？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，当些新人马。 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啊，你康老师您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博望坡。 出山不白出来，带出俩花篮来，康老师还得再唱一段。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《桃花庄》。 跑在我